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首先和您说说8月18号中国奥委会针对近期发生的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事宜发出郑重提示，如果没有获得运动员本人或者未成年运动员监护人的授权，不得以奥运健儿的姓名恶意抢注商标。那么什么叫做商标的恶意抢注呢？我国现行法律当中对于这种行为是如何规制的？权利人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寻求法律救济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将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去年6月，某机关女员工柴媛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时候，被一名男子入室用数据线勒颈杀害，家人为其申请工伤却没有任何的结果。在8月15号，家人呢终于收到了人社部门出具的工伤认定决定书。今天的节目在下半时段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女子疫情期间居家办公遇害属于工伤吗？法院这样判。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朋友们，那针对近期呢发生的杨倩、陈梦、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的事宜呢，中国奥委会呢在8月18号，也就是昨天，郑重发出了提示，不得以奥运健儿姓名恶意抢注商标，有上述行为的应该及时撤回和停止实施商标注册的申请。在东京奥运会的跳水比赛当中啊，中国跳水队的运动员全红婵以5跳当中3跳满分的佳绩，获得奥运跳水比赛当中的历史最高分466.20分。那全红婵呢是一战成名，成了国民妹妹。那随之而来的啊，就是从8月5号起呢，就商家或者个人啊抢注了全红婵商标。那目前呢，一共有18个全红婵商标正在申请注册当中。那类别是非常丰富啊，涉及到日化用品、医药、办公用品、服装鞋帽、食品、啤酒饮料、酒、教育、娱乐、餐饮、住宿等等。同时啊，还有这个近100个红婵、金红婵啊相关的商标正在申请当中。那记者还注意到呢，在中国商标网搜索红婵，就会发现相关商标居然有78个，包括红婵、红婵妹妹、红婵 HCH、 红婵婵啊，这个婵呢是这个馋嘴的馋，还有红婵皇后等等。那其中的72个是在今年的8月5号之后注册申请的，那目前正在等待受理。注册6个不同分类的红婵 HCH 的商标呢，是以深圳一家公司注册的。注册申请的。那么这里呢就涉及到很多法律问题哈，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就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竞争规制委员会主任、北京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穆颖律师，跟各位朋友来分析一下。哎，穆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嗯，穆律师，首先您跟大家说说哈，那么到底什么叫做这个恶意抢注？这个到底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哈，还是一个我们大家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称谓？嗯，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提到的恶意抢注不是一个非常规范的法律上的用语，但是它经常会被用来形容有一类的商标申请注册的行为。这类行为可能涵盖了很多个商标法的法条所禁止的行为，包括商标法的13条、15条、31条等等。 嗯， 但是概括来说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商标注册采取的是先申请的原则，也就是说商标权一般会授予符合授权条件的最先提出申请的申请人。 嗯， 所以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恶意抢注的现象。 就商标法当中的申请在先原则。 嗯， 是吧？ 是的，是的。 嗯， 对。 嗯，您说。嗯， 那所谓的恶意呢，我理解主要是说明明知道自己申请的这个商标和别人在先的权益是冲突的，而故意还要去提这个申请。所谓抢呢，意思就是抢在本身在先有权利的人之前提出申请。那么所以呢，一般被恶意抢注的都是那些本人或者这个主体还没有来得及去申请注册的享有在先权益的标志。这其中呢，就是具有商业标志价值的知名的人物被抢注，是恶意抢注中非常典型的一类行为。 那在 对，所以在这一次的运动健儿的姓名被我们抢注的事件之前，其实也已经出现过有部分知名的运动员的姓名被抢注的案例。比如说对，有过易建联啊、邓亚萍啊、林书豪啊等等。这个是我关于恶意抢注的一个解释和理解。 没错。那么在我国现行的这种法律框架之下哈，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形，那目前的商标法以及其他的相关的法律到底是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的？ 我们的商标法给予了被恶意抢注人非常多的救济途径。我们根据法律的规定的一件商标，它从申请到注册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审查程序了。那首先呢，就像我们的商标去申请了之后，商标局是要依职权进行审查的。对于那种损害了整个公共利益的标志，或者明显违反了一部分商标法法条的商标，它是可以直接驳回注册的。那就像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些恶意抢注的商标，很有可能在这个环节就被商标局直接驳回，就不需要我们的姓名权的权利人再去自力救济了。当然呢，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如果说商标局没有驳回这些商标申请，也不意味着商标马上就能获准注册，因为任何一件商标在授权之前都要经过3个月的公告期。那么公告期内，这个认为被抢注的人都可以向商标局去提出异议，要求不给这个商标授予这个商标专用权。所以如果是进入到异议期，那被抢注的这些运动健儿也可以提出异议。那如果最后再退一步讲，即使是这些商标一没有成功，这些商标真的获准注册了，也并不是没有救济途径的。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呢，我们普通的商标在核准注册之日起5年之内，我们还可以向商标评审委员会去提出无效宣告请求，主张这些商标是属于恶意抢注的商标。那如果成功，这些商标就会产生这种自始无效，就视为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可以产生追诉力的法律后果。所以说，从商标申请到获准注册，甚至再多注册之后，我们是有很多途径给予到被抢注人进行救济。而且我们国家其实对于恶意抢注的这种打击力度、救济力度都在不断的加强。比如说我们的商标局其实也设置了很多对于这种恶意抢注人设置了黑名单的制度。甚至有些呢，我们的司法机关在有一些案子中还认定这些恶意抢注人其实是可以构成不当竞争，要求这个抢注人去给被抢注人承担赔偿责任，当然是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所以这些注册以外的规则，我认为也可以成为被抢注人的很有力的一个救济手段。 对，经过我了解这个商标法的相关规定啊，商标法现在第45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说对恶意注册的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5年时间的限制。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商标是驰名商标的话，被恶意注册，那么即便是过了5年，超过5年也没问题，可以是吗？ 是的，没错没错。所以刚才我说普通的商标核准注册之日起5年内，那如果是驰名商标被抢注的话，就是一直都享有这个可以去请求无效的权利。 哦，好的。哎，那现在呢，关键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这个刚才我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了哈，那有些人啊，在抢注全红婵这个商标的时候，在申请注册的时候，他不是完全用全红婵这3个字，他可以用拼音，可以用谐音啊，甚至可以用一些关联的差不多的这样的词。那如果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注册的话，那是不是就有可能会被注册成功呢？是不是他就如果是奥运健儿的话，应该如何去寻求相应的救济呢？ 好的，在我们判断啊，是不是恶意抢注的时候，虽然有好多个法律规定可以作为依据，但其中有一个要件非常重要，就是说去判断这个标志是不会使得相关公众认为这个标志和某一个人能够产生联系，或者误认，或者认为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所以说我们在判断这个要件的时候， 可以看到，不仅是与这个名称一模一样的、完全一致的标志可能会产生误认，那我们看到红蝉可能会联想到全红蝉，我们看到雅萍可能会联想到邓雅萍。 对， 那这样的一种情况同样可能会构成恶意抢注，会导致这个商标不予注册或者宣告无效。所以我说我们的这个救济程序和制止恶意抢注的法律规定不可以，不仅可以作用在完全相同的标志上，同样对这种所谓的擦边球的情形是完全可以起到规制效果的，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好的，好，非常感谢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的穆颖律师，谢谢穆律师参加节目。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穆律师再会。 好，再见。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刚才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奥运健儿姓名被抢注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所讲的这个事情啊，就和这个疫情期间居家办公有着直接关系了。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在去年6月18号，一个34岁的姓柴的这个女性朋友被人残忍的杀害在房间之内。她呢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啊，在2013年通过人才引进啊，来到这座城市的。后来呢，就进入到了这个城市的自然资源局去工作。当时啊，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呢，事发的时候啊，这个柴女士正在家里面实施这种弹性工作制之后呢，是居家办公。在被害那一天呢，他呀还通过这个单位的微信工作群上报了当时的编制中心的周工作总结，但是之后就突然和同事失去了任何联系。那最后啊被证实在家中是遇害身亡了。那么杀害这个柴女士这个人是谁呢？他呀其实也曾经住在这个小区里面，并且在小区当中从事经营餐饮的生意。在案发前两天啊，这个人呢姓靳哈、靳某来到这个小区的一家医馆啊，而且还捅刺了在这里面工作的一对兄妹和一名10岁男孩，造成了两人死亡一人重伤的后果，之后就逃跑了。那后来啊，公安机关为了捉拿这个靳某啊，还发出了悬赏通告。在事发当天，就是去年的6月18号的中午，那作案之后的靳某偷偷的潜回了这个小区当中，进入到这个柴女士位于的27层的这个房间，将柴女士控制并扼压住颈部，导致她窒息死亡。那么当天夜里，靳某在躲避警方抓捕的时候是坠楼身亡。那因为这个原因啊，凶手作案的动机，为什么要杀害柴女士，就成为了一个谜团。那事情发生之后啊，这个柴女士的家人呢是陷入了到了这个巨大的悲痛当中。那在柴女士的家人的要求之下呢，自然资源局向这个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呢就提交了工伤的认定申请。但是直到去年8月底，人社局仍然没有给出认定的结果。后来在去年的9月2号，当地的人社局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啊这个柴女士被害和她履行工作的职责之间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的，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到了去年的12月21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呢就对这个柴女士家人提起的复议做出了一个行政复议决定书，那维持了市人社局此前做出的决定，还是不认定工伤。那后来啊，柴女士的家人呢就正式向当地的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那么直到今年的7月份啊，当地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撤销了市人社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和省人社厅做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那判令市人社局呢，要自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之内重新做出工伤认定的决定。那么直到今年的8月15号，柴女士的家人终于收到了人社局出具的工伤认定决定书。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那到底这个柴女士她在居家期间办公，最后法院为什么会认定的确算是工伤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地平县律师事务所的于涛律师跟大家分析一下。哎，于律师你好。 哎，你好主播。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 到底他们的争议在哪里？那最后法院做出还是要这个最后结果还是认定工伤，那么到底原因又是什么？ 嗯，好，其实这个案子呢比较典型，那也比较有争议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案子特殊性是在于说，这名被害人呢，他是在家办公期间，因为遭受到了这种暴力犯罪，导致了一个死亡的一个结果。那根据我们国家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呢，是说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以内，因为履行工作的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可以认定为工伤。那从这条规定的字面意思来看哈，这个履行工作职责和这个受到暴力伤害之间呢，应该有一个因果关系。我们表面看应该类似一个直接因果关系。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某个公司业务员出去跑业务，那么和对方公司会和客户公司的某个员工进行接洽，那么接洽过程当中双方因为什么事情发生口角，对方呢就把这个业务员给打伤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很容易理解哈，确实这个业务员是因为对方履行工作的原因，因为对方的行为造成这样的意外伤害。那很显然这种情况是符合我们工伤保险条例的这样一个规定。但是本案当中呢，这个特殊性就在于说，这名员工他其实是在自己家里进行办公，而这种意外的这种伤害呢，其实和他本身履行工作哈，表面上看应该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对，好像是没有什么直接关联。但是为什么法院要认定为工伤呢？其实就在争议的地方，就是说其实首先这名员工在家办公其实是单位安排的，因为疫情啊，这种特殊原因，那么是居家办公， 对 他自己的一个是休息日，这不是这样的。首先他其实是工作时间，其次工作场合呢是单位这个安排的啊，居家办公。那么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安排，导致了这位女士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边，遭受了这样一个暴力的伤害。那如果说这个女士她可能当天去上班了，她可能就不会遭受这样一个意外的伤害的结果。所以呢，这种特定的环境和她遭受的这样一个暴力的伤害的结果之间有一个因果关系啊，这个特定的环境和意外伤害之间有一个因果关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认定为是说，因为他履行了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那么也应当认定为工伤啊。所以呢，这个里边这个案子的特殊点在这儿啊，我们要从法律规定的面上去理解，可能不太好理解，但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我们就还比较容易得出这样一个工伤的一个结论。 哦，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它的典型性主要是和疫情居家办公有着直接的关系的？ 对，是的。因为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比较普遍，我们疫情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持续了很久哈，确实很多地方都会采取这样一种这个居家办公的形式。那其实不管是疫情还是这个有其他的原因，可能我们都会面临一个特定的一个工作场所啊。我们在这场所期间，如果确实因为外部的原因遭受了伤害，其实和这个案子都是很像的，都是一种性质是相同的一个情况。所以因为疫情原因或其他原因导致我们基于特定的一个环境，那么遭受了一个意外伤害，那其实是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这个规定的。 那么您觉得这起案件的宣判最后呢，这个柴女士的家人最后是拿到了工伤认定的这样一个决定，他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案子比较典型就典型就在于说，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原来的可能工伤的保险条例的这个字面上的一个解读，其实可能已经不太适应于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要求了。那基于我们现在的时代的要求，基于像我们现在这种特殊的疫情的环境，其实对这种类似的情况，我们应当扩大它的保护范围。确实我们应当为职工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比较有一个保障的一个工作环境。那这个工作环境无论是在平时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因为疫情我们在居家，那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这相当于说就是体现了我们工伤保险这样一个制度吧，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体现了一个越来越进步的一个特征。 没错没错。好，那么感谢于律师对这起案件做出了点评哈。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请到于律师跟大家点评另外的一起同样也是和工伤相关的案件。 好的。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 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好，下面再来看这样的一个案子哈。假如上完夜班回家途中不幸猝死了，那么仍能否认定为工伤呢？下面有这样的一个案子。那根据这个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一则行政判决书就显示呢，程先生他呢是一家电子公司的员工，他呢在2018年的10月24号的7点左右下班，驾驶摩托车回家，行驶到当地的一个旅店门口的时候突然倒地。那后来啊，经过市中心医院抢救，最终啊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那死亡原因呢是急性心肌梗塞。程先生的家属啊就向人社局提出了工伤认定的申请，但是当地的人社局呢认定啊说他的死亡呢不予认定为工伤，于是程先生家属不服提起了诉讼。那么在这起案件的一审判决当中，法院就认定程先生的死亡是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当中应当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法定情形的。那于是啊，程先生的家属不服，提出了上诉，上诉到了这个中级法院。那中级法院二审判决是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啊，认定啊，人社局认定程先生的死亡不能认定为工伤，也不能视同工伤，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符合法律规定，是驳回了这个程先生家属的这样的一个上诉的请求。后来啊，程先生家属仍然是不服，于是向当地的高级法院申请再审。那最终啊，高级法院裁定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最终程先生并没有被认定为工伤，也就是说人社局所做出的认定程先生死亡不能够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况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那么这起案件当中，为什么程先生的这样的一个猝死就不算工伤呢？下面呢，还是邀请到这个来自北京市地平县律师事务所的于涛律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哎，于律师，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哎，好的。这个案子呢也是比较典型，也比较特殊啊。它主要的这个争议点就在于说，是不是属于工伤？然后呢，这位程先生的情形呢，他是在下班以后，在路上发生了一个猝死的一个情况。 嗯， 那这种情况呢，从我们国家的保险条例里边，工伤保险条例里边呢，它其实是对于工作时间或工作场合，或者是工作时间以外的这个时间，它有一种规定。比如说哈，我们说它不是在工作时间，是在上下班途中。 嗯， 那么如果对于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才能是认为是工伤呢？那么其实工伤保险条例是有规定的，比如说上下班途中他受到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说是城市轨道交通啊、客运轮渡啊、火车事故伤害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合，但是呢，的确发生在上下班途中，这种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 嗯， 但如果说除了这个情况以外，那么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了其他情况，你又不是为了工作外出，或者是工作的时间、工作场合等等，没有不符合这个条件，那就有可能不认定为是工伤。那具体到程先生这个案子呢，他是因为在下班的途中猝死了。 嗯， 那对这种情况下呢，对于我们国家的工伤保险条例呢也是有规定，也就是说，在你在工作的时间或和工作的岗位内突发疾病死亡，或者是48小时以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嗯， 才能够是视同工伤。那程先生的情况为什么是不符合这个条件呢？ 对呀、 那其实他没有发生在工作时间。也没有发生在工作岗位上，这个条其实这个前提是不符合的。刚才我提到了，他在上下班途中，那上下班途中是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是工伤呢？要有一个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客运轮渡或者事故伤害等等。所以程先生这个情况呢，就是确实非常值得人同情啊。有可能确实是因为加班比较多，积劳成疾，加上自己身体上不太健康，有这么一个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个非常让人悲伤的一个事情。 嗯， 但的确要是我们看工伤保险条例来看的话，它不符合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这样一个限定的条件。 嗯， 如果说它前提符合了，那么又发生了这样一个突然猝死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是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因为条件不符合，这个很遗憾，法院最后没有支持他家人的这样一个诉求。 哦，但是程先生的猝死有可能，比如说是工作劳累啊，长时间加班啊，那最终导致这样一个累积的结果， 是吧、 嗯、 那么其实跟工作我们大家可能会理解，那跟工作也有关系啊。那如果他不加班的话啊，或者说一直能够按时上下班的话，可能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啊、 嗯、对，的确这个确实认定了一个难点，因为现在的这个这个社会呢，就是确实工作强度很大，加班的情况非常多啊，的确很多时候有可能就会发生这种猝死的情况。 嗯， 但是怎么证明这种猝死是和工作的原因，是和工作的强度、工作的劳累程度和工作时间长短有一个直接因果关系呢？从目前来看，其实这一点是比较难证明的。 哦， 啊，就是很多人有的员工可能是下了班之后在家里，可能睡梦中可能就去世了，就有这个情况的。那确实，如果说这个看他的这个工作时间、工作时长，的确可能连续很长时间超负荷、高强度进行加班，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嗯， 但的确从目前的现有的这个法律的规定来看的话呢，他确实有个限定的条件，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内。啊，如果不在这个前提条件的限定以内，那从这个死亡者或死亡者的家属角度来讲，其实确实很难证明这个猝死和工作之间是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的。 嗯， 在这种情况确实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比较难认定它是一个工伤。 哦，好的，好，非常感谢于涛律师参加节目，谢谢于律师。 嗯，不客气。 好，于律师，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另外呢，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可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改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一次让您听个够，多档聊天室同步开放，选择您最喜欢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荐您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到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的全部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